1月19日星期五 show 到音乐啊！ 嗨，今日我哋今日6点钟啊，将会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嘅。咁啊，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咧， 劲啊！霹雳啊！ 就系呢个嘅跑友啊！跑友即系讲紧啲咩咧？就系、因为今个礼拜日咧就会迎嚟呢个好大型一个马拉松赛事啦。咁啊，深信好多，即系其实我身边都系有好多朋友仔呢段时间默默咁样去练跑， 练习啊， 即系见到佢哋成日会将自己嘅 即系临急抱佛脚系嘛？ 唔系。不嬲一整年落嚟都见到人哋喺度跑緊㗎好勤力 的。我度好多臨急抱佛腳嘅朋友啊同埋親虛嘅朋友 啊。但都会睇到即係身边啲朋友即係一路嘅成长同进步囉。我自己好明显就係嗰啲会我就冇跑嘅。不过我如果 当年勁 囉。我当年就係嗰啲臨急抱佛腳嘅人嚟嘅。 你唔跑咋你跑嘅话不得了啊。食塵啦。所以啱啱六点钟我哋就会有呢、這个点歌环节，大家都可以拣定一啲歌啦，可以留言啦，就为咁多位嘅跑步选手啊打气咁样啦。 系咁啊，另外啊，我哋今日咧喺呢个嘅环节当中咧，亦都系会有一啲嘅 好嘢 礼物嘅吓，咁啊 好嘢益街坊啊 嘅吓，咁啊因为呢一个嘅新年好快到啦嘛，系嘛，咁啊所以咧新年最紧要有咩啊 利是啊， 系啦，同埋最紧要派利是最紧要咩啊利是封啊， 有钱啊。 哦、都系 有钱你就可以买利是封，买咗利是封就可以再摆钱入去 咁又唔一定下下都要买嘅利是封呢家嘢系嘛？咁啊好多方法好多途径都可以获取到一啲好靓嘅利是封， 例如电子过数。上年有试过，我即系后生，即系题外话 啦。系、好似有 嘅。我哋讲咗呢个先，再题外话 讲正经嘢先。 系啦，我哋而家就派二台利是封一套，一套有10个，好精美嘅。上面会唔会有我哋个样咧？唔知道，我未见到。系啦、咁但系总之二台利是封 有你个样，我唔会想收到啊！你明唔明啊？重点系咁啊， 咁啊好啦。咁佢哋派利是嗰班人开心啊！咦，你唔要啊？咁我代翻啦，悭翻啦咁。系啦，咁我哋就会有呢个二台利是封一套，一套有10个先到先得。咁就好简单嘅啫。打电话嚟答问题啦，都系就唔系就咁打电话嚟，要答啱问题咧，先至有机会得到嘅。 不过呢个 嘅问题好难 咧，系啦， 好难啊， 都要考一下你，都要考一下你有几认识啊？对呢样嘢 系啊。真係好難㗎， 好熟悉啊！每年過年嘅時候都會留意住啊，有講啊咁。 就係要大家打電話嚟，因為好難㗎。其實呢個問題，因為你喺而家1月19日，你要講都唔容易。 係因為未温書啊，可能 未到嗰個 末，未臨急抱佛㗎。係 啊，因為我有同事準備定接電話啦。 係， 佢心諗你兩個人究竟肯講未咧？ 係啦， 我哋呢個問題就係啊，打嚟同我哋接電話啊，同事講一句新年祝賀語， 係 就得啦。 冇錯， 1872388打電話嚟， 打嚟。咁我哋就会有呢个嘅，有机会得到呢个二台嘅精美利是封一套啊， 一套嘅啦，一套啊10个嘅。咁啊，我哋呢个节目都有份派其他节目之前，可能如果你错过咗嘅话咧，而家就好打电话嚟啦，1872388，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打电话嚟咧就讲声。 冇错，系啦，咁啊，我哋有个靓女同事喺度听紧电话噶啦，你赞下佢吓。 佢而家用咩名话？系 wing wing， 阿 wing wing 系 啦， 系啦， 系啊，阿 wing wing 即系150以上170嘅新加入嘅成员啊 ，wing wing。咁啊，大家打电话嚟同佢讲新年祝贺语啦，净系讲祝贺语，唔好聊佢倾偈啊。 系，因为佢都好忙， 因 为 有好 多电话 要接嘅，唔好一次住人哋后生啊，跟住又女仔把声系咁撩人哋倾偈啊。 冇错，得讲啊，讲翻另一正经嘢，就系你头先讲嗰个咩啊？电子 派利是，上年去。其中嘅即系我啲同辈嘅 friend 屋企拜年啦，系未到新年讲新年嘢啦。咁啊，跟住就类似佢去拜年，咁跟住之后走嘅时候先走晒啦，先醒啊！喂，你封 利 是咧咁样，跟住系唔记得咗咁， 我几好， 佢唔记得咗，咁我哋梗系唔放过佢啦。 系 咁于是乎有啲 friend 好正嘅。喺嗰啲俾錢嗰啲 app 咧 request， 唔係佢主動 send 出嚟，係你 request， 即係嗰啲 request 40蚊 電子支付嘅 平台啦。 因為而家好多唔同嘅平台都會有一啲即係新年派利是嘅功能，即係方便大家又環保啲。 嗰個唔係功能咁簡單啊，嗰個係冇呢個功能，啲 friend 直接都 send 個 request 過去， 都當係啦。 咁另外有一啲 friend 咧，就因為去咗外國，就唔喺香港，咁咧佢都會有農曆新年，就會又係用嗰啲平台咧，佢好似 佢有好多唔同平台唔同玩法。我記得我嗰年嗰個玩法類似又係有一條 link send 出嚟，你就會 random。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可能喺一個限額裏面你就會得到一個金額嘅利是咁，即係一個意頭。 派過嘅， 你都有。 係啦，因為咧，即係你都知啦，小弟都派咗幾年利是噶啦。 嗱，有意頭咁樣。 咁啊，但係其實近幾年真係唔係下下都可以同一啲朋友見到面啊，即係可能有時又未必可以約齊人大家出嚟食個飯咁樣咧。咁所以咧，即係最方便就喺個群組入邊，你知啲 friend 就係咁啊，知道你結咗婚啦，佢新年咩都唔會同你講啊。正第一件事淨係記得問你攞利是嘅， 唔係啦，即係想見你咩？ 係啦，即刻喺個通訊軟件度 at 一 at 你啊，喂，新年 快 樂，派利是咯、哦， 即係驚死你見唔到 at 埋你咁樣。 係啦，咁跟住然後我就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方法嚟嘅，即係多咗個少少嘅驚喜成分咯，即係好似抽獎咁咯，就可以我例如 set 啊個嗰、那個 group 入面有十個人先算啦咁。咁可能好啦，咁我就限额俾一封200蚊嘅利是出去，咁但係呢200蚊嘅利是就係呢10个人随机分配到当中一个 quota 㗎嘛，可能有人攞到10蚊嘅，有人攞到50蚊嘅，有人攞到20蚊嘅咁样，咁佢哋就要自己攞嘅时候就睇下抽到一个点样嘅 我觉得呢单嘢，即係如果你个 friend 唔喺香港做呢件事就窝心啦，但喺本地如果大家 suppose 见到面做呢单嘢呢，就唔系窝心啦，就完全系一个逃避责任嘅方法啦， 都 知唔知点解咧？因为你可以避免咗唔使个个人你都俾全数咯，个利是，即系你 suppose 紧个譬如拜年咁啊，可能一封我当两封啦，咁啊通常就40蚊咁啦。而家用我呢个方法随机性咧，好似有个 gimmick 有啲嘢玩，但其实代表你唔需要个个都俾足40。 系冇错，乜但系 呢招住啦。 我想讲咧，有时咧，其实派利是個金額都好講究啊！即係你同唔同朋友嘅關係係點，你都會諗啊！即係同埋有時有一樣嘢，我覺得幾煩惱係你會多咗啲計算啦，就係啊邊個佢都結咗婚啦，佢有冇生仔女咧？如果佢生仔女，即係你要派俾佢仔女，佢仔女幾多個咧？咁我係咪要派細個銀碼啲咧？咁即係每個家庭嗰個因素都唔同噶嘛。咁跟住你就話啊！但又好似唔係咁好喎，這個 friend 少啲，那個 friend 一個銀碼大啲，咁又好似有啲唔係咁公平喎，咁樣就會苦惱咗好耐好耐咁樣先搞得掂嘅。所以有時呢一個都避免一個尷尬嘅情況，就係、是、大家抽獎最公平啦咁樣咯。係， 同埋因為你嗰個銀碼咧，你有時翻去一睇，哇！原來你總會每個人有唔同嘅諗法啊嘛。 係啊，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朋友咧，即係我有好多古靈精怪嘅朋友啦。有一個朋友就犀利啦，佢用一招方法啊，佢瞞天過海，差啲就成功咗噶啦。話説。嗰年又係團拜啦，成班friend， 咁即係有啲可能你十個 friend， 咁唔係個結咗婚㗎嘛，咁有幾個結咗婚啦，咁因為成班呢都係把口即係比較衰格啲，識咗好多年嗰啲嚟 㗎，即係真係 即 係 嗰啲 係 真 係朋友， 真係會即場拆人情嗰啲 friend 嚟嘅，可以即係可以嗰啲 friend 到咁嘅，好正嘅，係啦，咁跟住呢，但係因為有幾個會派利是啊，咁有一年呢，有個人呢就諗住混水摸魚，咁因為你知好興㗎嘛，即係農曆 財神喺入邊， 農曆新年唔係佢都有。真係有真金白銀派嘅，咁你知啲利是封有一種嘅設計咩？有百家姓喺個封面度， 係 啊。咁然之後咧，咁即係咩姓李姓陳喺張和啲有得買啦。 佢姓可能當佢姓鄭，跟住派封姓陳嘅。 佢仲要揀咗嗰個姓，即係佢姓鄭啦。咁佢又買咗個姓陳嘅利是封，而因為仲有嗰 group friend 裏邊有其他人真係有個 姓 陳係要派利是，即係佢咁樣撈咗落去。咁因為你正常唔派，你有時係多謝，咁但係你擰翻轉或者點，即係佢諗住搏你嗰下睇唔到啦。咁因為自己 friend 冇所謂啦。跟住其實我哋即係譬如開始我制抽嘅時候都唔覺啊，多謝啦，咁就代起咗佢噶啦。跟住有一個 friend 就係衰格，諗住即係即場開，跟住就望下點解你姓鄭？但系你个利是封系姓陈嘅， 太过眼明手快啦，实在系呢一个太过犀利啦，咁都俾佢发现。 唔系啊，我觉得系嗰个 friend 劲啊劲啊，咁都俾你谂到啊。 系，唔系，但系其实佢自己都冇谂过，即系打个譬如啦，即系例如可能你谂住哦，因为有个 friend 姓陈，咁我自己又可以派封姓陈嘅，咁博啲人知。咁如果最后，大家收到嘅全部利是都系写住 姓 陈嘅利是封，即系代表咗咩啊？即系代表咗咁，点解你姓郑呢一位嘅利是封系唔知去咗边嘅咧？ 首先要大家都系有咁样嘅谂法， 但如果咁样就好笑啦。究竟猜下边一封先至系真正姓陈嗰个 friend 送咗嚟嘅咧？ 所以谂咁多做咩啊？嗱，即系作为一个要派利是嘅人嚟讲啊，吓，即系我觉得派利是就纯粹一个心意，一份祝福啊。真系唔好太介意当中嗰个银码系几多，知唔知啊？波成， 通常派啲人都系咁讲， 即系我觉得唔好谂呢啲啊，我觉得系收到呢份祝福就好好啦。咁所以咧，你今年唔好有太大期望啦。或者我会问翻你，咁几时到你派啊？波成咁样系啦。 咁你又唔使有呢个期望啊？为咗逃避要派利是嘅呢一个， 你就系为咗避呢一样嘢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就冇啦。咁大家继续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派紧呢个二台精美利是封一套，咁一套有十个嘅。咁得到嘅方法好简单嘅啫，你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答到一个问题，咁就机会得到噶啦。就系、是、请讲出啊！一个新年祝贺语 系 啦，唔好太长。我知道有啲人祝贺语可能有二十几、三十个字，唔使啦， 简单就得啦，简单心意到最紧要。 系啦，咁啊，只要打得通入嚟答到就有机会得到噶嘛，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去到几时咧就派晒就冇噶啦。咁就系啦，而家我哋 keep 住仲有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大家谂下啲咩恭喜说话啦，可以有啲创意啲嘅，系啊，俾啲参考大家喺首歌里边揾啲灵感啊。呢首可以系成为一首好劲嘅新年歌，我都觉得。 心的伤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识打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或像对耳听候，初初手就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看台上。執正最靚啲幾多家私幾多孫子，新開張一家公司，去問好多字，斟酌好多次，新開張新開始，多加份多仗義，雙胞胎雙生子，三鬼家特體，開到正契體。 都有好多经典嘅贺年歌啊！ 系呢只都好有贺年气氛啦。 听个 Twins 嘅《双喜楼》， 波成，我觉得你好识拣歌。 系 你拣呢首歌系咪特登拣俾帮我哋接听紧电话嘅永永妹妹啊？ 即系啲听众打电话嚟，啱啱嘅祝贺说话 唱一句俾佢听， 冇分别噶， 靓靓 都只系可以攞到一套嘅就最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垃圾收费押后四个月实施，法定生效日期是八月一号。政府部门会在四月一号先行先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考虑到六至七月学校要考试，八月正值暑假是十分好的时间。他又说仍然有很多市民不了解垃圾征费相关做法，可能是由于透过文字或者言语解说感觉抽象，所以会由政府实地展示怎样去做。对于环保处处长徐浩光提到市民清不清楚，很多时视乎自己想不想搞清楚。被问到应不应该道歉和收回说话，谢展环话：作为负责任的政府，见到外间有很多问题，政府就要用多啲时间多做宣传教育。他又话会在十八区安排几十场解说会，向区议员解说。政府宣布垃圾收费的法定生效日期由原定的四月一号改为八月一号，政府部门就先在四月一号实行。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民建联刘国芬支持有关决定，认为政府有听取意见是负责任的表现。委员会已经邀请当局下星期出席会议，解释延后期间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建议政府尽快经不同渠道免费派发指定袋，给市民有机会热身，减少日后出现混乱的机会。工联会欢迎政府的新安排，认为是从善如流，愿意顺应民意。工联会说希望官员在这段时间多些落区，继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及做好厨余回收和垃圾分类的配套。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当局愿意听民意是好事，希望政府多啲向区议员解说当中运作。大律师工会换届选举，杜鉴坤连任主席，毛洛礼和陈正龙连任副主席。杜鉴坤说大律师工会2022年5月收到投诉，说38个大律师在接获612人道基金资助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涉嫌专业行为失当。工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一年半之后，认为这38个大律师没有犯上专业行为失当，但是当中4个人因为没有保存所有文件记录，技术上违反相关行为守则，工会已经发信指出相关行为违规，敦促他们日后要妥为保存记录。另外，政府宣布要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会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23条立法应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权之间取得平衡，相关罪行内容要清晰，政府要仔细聆听市民意见，立法亦都要对守法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到最低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星期日朝早显著转凉，星期一稍后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八度，新界严寒。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嘅交通消息。首先提提你啦，大潭道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近住水坝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橋亦都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咗，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彌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太空館係有交通意外架，龍尾排到去加拿分道。隧道情況啦，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稍為車多，龍尾排到去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中。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稍為車多。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南湾浅水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系车多噶，龙尾系近住中坎角路。

晚上 In Love in the Morning。所以咧，其实今个 weekend 嘅行程我系安排好晒噶啦。食完个靓早餐咧，系要出发去冒险下嘅，系要去唔同地方睇下唔同嘅嘢。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空意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yeah. 留阿拉丁身边英勇战斗，背上了你虔诚加速破旧，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明白我只不配罢休，无论你显出哪相，都要有。要飞， 你也连埋你我都怕死。 掠过暴雨变沙漠传奇 ，No yeah， 甘心爱若有余地， 唱起 下跟你亲吻甜腻， 颓废，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只不会罢手，无论你显著打算闹也无忧。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传说中的魔仙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曾比特魔尖，有时是我们飞去其他地方，有时是其他人会飞过来我们这，例如明天我们有这个世界足球传奇杯。 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用街中冰川，他闹事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削我旧书本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了做到有把，沿途掘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

照 close 还是 sofa， 挨近啲定还是捉吧，饮多几杯练消化，一声令他有灯下，行多一转，行多一转，留啲翻转，我会个到你后边绕，就算要弯弯，我会个到你后边绕，但是有些苦，我会个到你后边绕，来干多一杯，会个到 enjoy the night， 迷恋多一杯。 之前听过有太妹太妹 One More Round， 转头翻嚟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开始全城点歌大行动之前，有一个好消息同大家讲啊！ 系 我哋呢一个二台嚟即美利是风咧，仲有少量名额， 系继续派发啦，可以吓！ 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讲出一个新年嘅祝贺语啦，咁就有机会得到我哋二台利是风一套嘅，一套一共有十个，咁啊派晒就冇噶啦，仲有少量名额，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得到嘅话，争取时间，我哋节目完结之前打嚟18723888啦，派晒就冇啦。 冇错，如果你都想得到呢个二台即美嘅利是风。加上想听到阿 wing wing 把靓声咧，就即刻打嚟啦！ 你如果想听到把靓声，除咗打电话嚟， 仲可以听150以上170， 仲有奔神把靓声。 咁啊， 听日可以听到。三点 你赞到，你赞到，我即刻都面都红埋添。 哎呀，哎呀，如果唔系有 wing wing 粉，我都唔会赞你啦。系啊，打嚟啊，18723888。咁啊，至于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嘅题目就系跑友啦，一晚。即系应该都 跑步嘅朋友啊， 练习咗好耐啦，嚟紧亦都会有一个本地大型嘅赛事咧。 咁啊，礼拜日佢哋应该好早起身嘅啦，会 系，所以星期六就好早瞓啦，好废我哋，我哋呢个预测，我预计你哋礼拜六晚应该会好早瞓，因为礼拜日会早起身。 所以今日啊，我深信大家咧呢两日都系会投足精神。 而家打定气差唔多啊，打定气啊，差唔多啦。所以因为听日早瞓可能就未必会听心嘅，同埋听日冇骚动音乐，听唔到我哋打气。听下你10213，唔知会唔会讲呢一样咧？打卡圣地咁，跟住之后就 唔系听，因为听日我哋仲有呢、這个世界足球传奇杯啊， 系好多好多体育城市，你有一批系介绍运动嘢噶嘛？ 冇错冇错，咁啊，但系听日呢一个我哋3:55啊，我哋都会做呢一个足球。 球世界足球传奇杯2024嘅现场转播嘅、哦、大家要留意住啊吓。 系边度有得听咧？我唔知啊。 我哋 电 台系听得到噶啦、 哦，大家就留意啦。 冇错，系啦。咁啊，去翻点歌个位啦。 好啊，翻翻嚟啦。 翻翻嚟咧，就我自己都系一个跑友啦。而家就唔系啦吓。 你加翻曾经得唔得？ 曾好 OK， 好，重新再嚟过吓，翻去30秒前吓。 Take two。 好咁啊！我自己都系一个咧，曾经系一个跑友啦吓。咁啊，所以我觉得今日对呢个题材系几有 感觉 嘅吓、嗯。包括因为我都好耐冇跑，所以都默默为大家打气吓。听下我有啲咩想同大家讲啦。 系，大家有啲咩点歌嘅内容啊？啲咩说话想讲就可以继续留言话俾我哋听啦。 亲爱嘅跑友。你哋好啊，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就系噶啦，今年嘅香港马拉松可以话系好多跑友都期待咗好耐嘅一件盛事嚟噶。毕竟今年嘅规模已经回复到疫情前嘅水准，而今年可以参赛嘅朋友仔都足足成70,000+个，咁多人一齐跑，气氛点都热闹啲嘅。其实我真系好佩服你哋噶。跑马拉松咧，从来都是意志力的考验。考验紧嘅唔系你点样挨完嗰10公里、半马定系全马，而系点样日以继夜、风雨不改咁样去练跑。一整年，以至系几年嚟练习，可能就系为咗睇住自己由10公里跑到12公里，距离慢慢加上去，然后再睇住跑完全程嘅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咁样减返落嚟。我以前细个都曾经跑过长跑㗎，好明白1公里1公里咁样加上去呢，讲得好似好简单咁啦。但係背后讲求緊嘅係几多嘅体力管理啦，节奏掌控啦。越跑得后越想放弃，越想放弃嘅时候就越觉得攰。所以后嚟进入社会，慢慢我都少咗跑步。都唯有承认自己意志开始冇年轻嘅时候咁经受得起磨练啦。好记得细个有一次练跑，跑到半路嘅时候，觉得自己就嚟撑唔住啦。反正都冇人睇到，咁不如行下啦。然后我睇到我身后系一个新加入长跑队嘅师弟。佢都同样觉得自己就嚟撑唔住。嗰一下我放轻咗脚步，去到佢旁边同佢讲，你跑到㗎。我啱啱开始跑嘅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跑唔到，但係跑下跑下，原来咁就跑完全程，原来自己係做得到㗎喎。所以不如我哋一起慢慢跑，跑完返去我请你饮橙汁啦。讲完之后我又重新攞返一啲节奏。一步一步咁样同个师弟跑到翻学校饮橙汁，当下我觉得有少少感动嘅，因为我同个师弟讲嘅嘢，原来都系想同自己讲嘅嘢嚟嘅，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泳儿嘅《无能为力》俾大家。当你觉得自己冇能力去做到一啲事情嘅时候，要记得自己其实系比想象中更加强大，最长都只系跑过12K 嘅奔神场。 讲接会搭下来，统统都猜答不透。天空即将溃烂，身躯即将破裂，统统都不要问是否有勇气到未来最丑。我甘于一晚白头，多么想跟你再守，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于一刹浮游。我靠向你肩头，你吻到我心头，统统都不想以后，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爱从来不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无能为力够。 气泡会落上浮，雪片会向下游，像被爱骗着被囚，不识得抵抗命，不识得改变运，像诗篇都似在游走，信要信百万条借口，巴不得不顾理由，多么想跟你在手，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与一切浮游，我靠向你坚持，你吻到我心头，统统都不想以后，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爱从来不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原来无能挽留，看一切多么剔透，我靠向你肩头，你吻到我心头，想意的相依到以后，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有一刹多么足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原来无能 但你有泳儿无能为力啊。 勁啊 ,13K。 冇错 ,12 啫 ,12 啫。你知唔知点解唔系13啊，就系争嗰一 K 挨唔住啊。就系争嗰一 K 挨唔得啦唔得啦咁样。老啦老啦老啦。 细个嘅时候好似唔识攰咁。 系啊。 好似你好鍾意你嗰啲直球随住咩年纪大嘅时间又咩。 呢个系一个事实嚟㗎喎。 系。 系嘛。你 认清事 实。你有冇跑过 12K 啊， 冇啊。 咪囉。 做细细个认清呢个事实。好啦，听下我又写咗啲咩啦。 亲爱的跑友，你们好啊。一年一度的马拉松又来了，你们准备成怎样呢？我在社交平台那里已经见到很多朋友的备战 post 了，例如是夜晚跑步的相啦，跑圈的时间啦，买了新鞋的相啦，好像每10个朋友就有9个会参加这样，那种全民运动的感觉啊，分分钟劲过全民运动日啦。不过我细细声话你知啊，虽然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做运动，不过我一次都冇参加过马拉松㗎，所以未感受过呢项盛事系点样。因为一路以嚟呢我都唔太鍾意跑步嘅，一嚟嫌闷啦，咁宁愿约班 friend 出嚟打下波，觉得都系差唔多啫，又有成班人一齐玩吹下水，开心好多。跟住后来我发现呢，自己体能随住年纪大又开始差啦，有试过呢想试下练跑 train 下嗰啲耐力嘅，但最后都唔成功，感觉好似好衰呀。不过我仲未搵到跑步嘅乐趣。啊，唔知咁多位跑友你鍾意跑步嘅原因又系啲咩呢？不过我觉得跑马拉松嘅人同真正嘅跑友呢系有啲分别嘅。我諗咁多位跑友都应该试过一个情况嘅。就系知道有个 friend 报咗名跑马拉松，先知原来佢系有跑步㗎喎。平日完全唔觉佢有做运动。我好衰咁諗呢，正常人或者呢一班人都有嗰种趁虚嘅基因嘅。即系马拉松系一年一度嘅盛事㗎嘛。咁咪好似过时过节咁囉。情况就好似有啲亲戚你全年都唔见一次，去到新年咯，诶，咪约出嚟团拜食餐饭，食完就明年再见㗎啦。对呢班年度跑手嚟讲，跑马拉松好听啲咪叫传统囉，唔好听嘅其实咪又系趁虚咋嘛。啲意外呀最容易就发生喺呢种人身上㗎啦。虽然我未鍾意上跑步，但我都知道跑步呢除咗係体能嘅挑战，仲係心理嘅挑战。嗰种心理挑战唔只係同自己，仲係同人哋㗎。因为听讲日本呢曾经有个研究就话，马拉松比赛之前嘅3日呢係出口述嘅高峰期。我睇完都觉得几搞笑，但係又几明白嘅。 有竞争嘅地方就系口述噶啦。以前读书考试嗰阵都遇唔少噶啦，嗰啲同学咧一个二个话自己未温晒书，最后出到嚟啊劲高分，后屘先知原来佢系未温晒嗰啲注释啊，谂住赛前靠呢啲口述等其他人放低戒心啫嘛。不过我知道真正嘅跑友咧系唔会俾呢啲口述影响到嘅。我身边真系跑开步嘅朋友成日都话噶啦，跑步真正嘅对手其实得一个嘅啫，就系、是、自己噶啦。每次都系抱住今日嘅我要打到昨日嘅我嘅心态去跑。所以咁多位跑友，希望今个礼拜日你哋都安安全全、顺顺利利咁样跑到去终点，跑到你嘅 PB 最好时间咧。最亲巴士嘅时候先至跑到 PB 嘅波城上。 呢首歌咧，我识字噶，呢、這个歌名咧 系 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啊， 叻啊！ 系啊，喺大家跑步系你自己个人嘅时间啊范围里面做最好啦，做到最好咁 啊，好好啊， 有心思啊 ，OK OK， 听众都有心思嘅，拣唔同嘅作品啦， 冇错，有啲系起跑啦，连枝雅啦，有啲系郭富城嘅强啦，有啲系 Pandora 嘅李班友，不过你拣咗呢一首啊。 歌名话咗俾你听好啱啊！听住呢首歌，到时礼拜日跑到啊！有听众拣啦，唐兄妹嘅《跑出天际》啊！我想讲嗰句啊，跑原来都可以咁好玩。 从在边看得到天际， 撩动两腿开启重制，寻觅理想的真谛与美梦联系，无惧怕雨天的克制，沿路碰到的石障碍不会有问题，要跑出天际也必须冲破一切，能源的精全 童年回忆有冇翻嚟啊？ 有啊，好似细个玩游戏啊嘛。 堂兄妹嘅跑出天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垃圾收费押后四个月实施，法定生效日期是八月一号。政府部门会在四月一号先行先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考虑到六至七月学校要考试，八月正值暑假，是十分好的时间。他又說仍然有很多市民不了解垃圾徵費相關做法，可能是由於透過文字或者言語解說感覺抽象，所以會由政府實地展示怎樣做。對於環保署署長徐浩光提到市民清不清楚，很多時視乎自己想不想搞清楚。被問到應不應該道歉和收回說話，謝展環說作為負責任的政府，見到外間有很多問題，就要用多些時間多做宣傳教育。他又說會在18區安排幾十場解說會向區議員解說。藝術發展局說，去年舉行的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有不妥之處，包括主持人以紅橋和紅線為話題，是與大相關，決定扣減資助。主辦機構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馮錄德說，戲劇協是沒有違反任何原則，藝發局的舉動反而令人知道有條線，即使不獲資助，劇協會繼續舉辦頒獎禮確保合法。藝發局再次補充回應說，一直非常重視和業界的溝通，並且透過不同的資助計劃支持和鼓勵藝術工作者和團體作多元發展。康文署說，轄下公園和遊樂場、伊利沙伯體育館的設施在農曆新年假期間照常開放，康體通網上預訂系統服務亦都會照常運作。部分康樂體育設施在年初一、二暫停開放之後，年初三重開，包括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和牛池灣公園的射箭場。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到最低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展望星期日朝早显著转凉，星期一稍后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8度，新界严寒。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潭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跟住水坝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都解封，一带只系稍为多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桥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车龙好长啊，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博爱医院。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港铁站对出咧系有意外噶，车龙系排到去长沙环政府合署。

你介绍嘅表演单位叫做 Antiup。由 Chris Lake 同埋 Chris Lorenzo 组成嘅一个二人电子组合啦，咁佢哋所做嘅音乐风格咧都听到啦，呢一种而家会好流行嘅 Tech House 为主。2023年的 Coachella 咧，咁啊 Chris Lake 就同 Fisher 有一个 B2B 嘅 DJ set， 今年就去翻 Antiup 呢一个嘅组合当中啊，以呢一个身份同大家见面啊。啱啱听到有嚟自 Antiup 嘅 Chromatic 啊。第二位今年有份演出的单位，咁嚟自韩国的音乐人叫做 Peggy Go。喺2023年，佢就凭住而家播紧嘅呢首歌咧，都红遍咗成个世界啊！电子音乐圈啦，喺一个社交平台都经常会听到呢首作品。It goes like na na na， 你可以话 Peggy 2023年一首非常之成功嘅作品，同时都为佢嘅地位咧带嚟更加高嘅提升。一首 House 嘅作品咧，当中带嚟一啲复古嘅味道。2023年咧，亦都系关注度啦，受欢迎程度非常之高嘅一位 DJ producer， 有 John Simmons 啊，同样都会喺 Coachella 2024演出。张新文喺2023年咧做咗一首歌，系可以话系年度受欢迎歌曲之一，就叫做 Where You Are。 2023年緊接咗 Where You Are 之後呢，亦都有推出過幾首唔同作品，亦都包括聽緊嘅呢一首叫做 Hangover， 喺年尾推出。嚟呢一个演出嘅单位咧，听咗电子音乐嘅朋友，对呢个名字应该唔会陌生噶啦。嚟自瑞典嘅 Steve Angelo， 亦都系 Swedish House Mafia 嘅成员之一。今年套出嚟就会以个人身份演出嘅。听呢首作品来自 Steve Angelo 在2024年个人身份推出的作品，歌名叫做 Me。 迎另一位，今年演出的单位呢同样都是 Tech House 界别的成员。他的样子非常显然，有一片胡须在人中位置，名字叫 Dom Dollar。 Supposed to go out there for like a semester of college, and I ended up never leaving. It's that energy on the dance floor that I think has, you know, helped house music completely thrive from that. There's definitely like the leftover hippie vibes from the 60s and 70s, I think. It's just a great place to go out.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every night. You meet the people there, it's fun. It's just, yeah, I love it. San Francisco, where's your disco? 呢位嚟自澳洲嘅 House Music 嘅 Producer DJ 咧 ，Dom Dollar。 I first moved there in 1999. I was supposed to go out there for like a semester of college, and I ended up never leaving. 我几中意佢喺2019年嘅呢首作品，因为佢个歌名有个食字喺度嘅。咁我哋平时叫三文治 San Francisco 啦。佢就帮首歌改名叫 San Francisco。 It's just a great place to go out.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every night. You meet the people there, it's fun. And it's just, yeah, I love it. San Francisco, where's your disco? 除了這首 San Francisco 之外，其實 Dom Dollar 2022年有一首 Miracle Maker 都成為那一個年度裡面一首 hit song 來的。一个演出单位，佢出嚟2024会出现嘅咧，就由呢个二人英国嘅组合叫做 Gorgon City。数翻十年前、十一年前，2013年佢哋经过一啲 common friend 之后认识之后，喺佢哋嘅 hometown 嗰度咁啊相遇，跟住就开始两个一齐去做音乐。 首先听过歌跟狮子的 Biggest Regret 之后呢，由这一位朋友叫 Teacher Lau 用这首 I Can't Take No More。今日 Teacher Lau 的老公呢就 James Hype， 一位都很出名的 House DJ。而 Teacher Lau 的爸爸也是香港人来的，不过他细细个就已经就离开了香港啦，去了外国那边去发展。但亦都好受70年代 Rock and Roll 影响，放喺佢啲 House 同 Techno 嘅音乐当中咧。听呢首作品嚟自 Teacher Lau， 有 I Can't Take No More。出嚟嘅演出单位非常之多，咁今日精选咗部分出嚟啦。最后为你介绍呢一位咧，就系为呢首歌做 remix 嘅朋友，叫 Purple Disco Machine。呢首作品可能你喺电影当中听过，由 Ryan Gosling 同埋 Mark Ronson 嘅 I'm Just Ken 嚟自 Barbie 呢套戏嘅歌曲。呢个就系 Purple Disco Machine 嘅 remix 版本啊。正如佢 artist name 一樣咧，就係佢專係做一啲disco 嘅作品，唔單止 remix， 亦都有原創嘅一啲 disco 嘅歌曲嘅。对呢一啲disco 啊，一啲新兴嘅新派 disco 兴趣嘅话，可以留意呢位 artist。再为你带嚟有呢一首 I'm Just Ken Purple Disco Remix 版本啊，下个礼拜再见。